又看见了那双眼睛，那双眼睛是一双璀璨的星星。我的心是一个漆黑的岛，星光会送我一片光明。爱情的火焰在胸中升腾，该不会把我燃成灰烬。人们说爱情是一颗蜜果，可等待它的成熟啊，却是一场酷刑。我心上的人何时来摘取？杏花已为你悄悄粉红。我愿意听到你的声音，它像沙漠里的流泉匆匆地响。只要你对我说一句话，我心中的荒原就会百花芬芳。我愿意看到你的眼睛，它使天空的星月也减却辉煌。只要你投我以轻轻的一瞥，我心中的乌云就会让路给霞光。多愿你的心是一个海啊，我宁做一枚珠贝，只要被海珍藏。当我蘸着心灵的泉水，把你的名字写进每一行诗句，霎时间整个世界一片新奇。蔷薇色的云从天空阵阵飘起，星星和月亮仿佛被漂洗过了，重又嵌进蔚蓝的天宇。当我把你的名字写进新的田园，柔情的小草便泛起了青春的波纹。而当我默默念着你的时候，小鸟从天外飞来，高唱合欢曲。哦，我什么都不要，除了鲜花和爱情。鲜花伴我的笑脸，爱情伴他的歌声，从此我的一切都是我俩的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生命。不然为什么他的泪水会流在我的脸上？不然为什么他的欢笑便是我心的颤动？我不要在他耳边悄悄地说我爱，不要。世上最得绮丽的语言再显得平庸，我只要我们能紧紧地依偎在一起。他像天边的月，我像月边的星。